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生人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叔本来想去找何有安的，但他没来得及，因为探病的人接踵而至。先是程思，这是老熟人，好打发，林叔与他寒暄两句就把人赶走了。然后是舞女雅琪，她对林叔可谓是一往情深。自打林叔进了市局之后，接连两桩案子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和兴趣，林叔已经很久没有去光顾肥冷翠了。但雅琪不知从何处听见他生病住院，又带着满满两手的点心过来探望。最难消受美人恩，林叔舍不得高声呵斥赶他走，又没法给他想要的，只好任由他泪眼汪汪，一诉衷肠，最后才依依惜别，不舍离去。但这还不是最后一位客人，雅琪前脚刚走，后脚就香风摇动，又有美人推门而入。看见这位美人，林叔还宁可跟雅琪多聊几分钟。 你好像并不想看见我。 美人一眨眼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情，她拎着小香包，穿着小洋装走了进来，那仪态步子就是透着股与雅琪截然不同的范儿，时下人管这叫洋气。林叔裹在被子里只冒出个脑袋， 哪里会，我看见甄小姐大驾光临，我还以为屋子浑身冒着金光呢，只是我生病没力气，就不起来招待了，您请自便啊。那桌子上有苹果，洗好了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你还真，你记得留两个给我啊，医生说我每天得吃两个以上的苹果才行。 甄从云眉目一瞥，篮子里的苹果一共就三个，其中一个还特别小，像是另外两个的儿子。 一天两颗苹果，这是哪家的蒙古大夫说的讲究，喊过来让我瞧瞧。 这医生嘛，师承不同，自然有些讲究，见仁见智了。 上回请你跳第一支舞，把你推上风口浪尖，你还记恨我呢。 最后这个呢字拖长了语调，软绵绵的，像极了夏天里那种糯米糍，吃入口中化为冰甜。可惜现在是冬天。 哪有的事儿，甄小姐肯赏光是我的荣幸。 那后来你怎么提前离场了？我还想引荐你认识几位汪院长跟前的红人呢。 正好看见个老熟人，跟他多聊了两句就先走了，忘记给您打声招呼，这回给补上，抱歉抱歉啊。 什么老熟人，能连我都抛诸脑后，看来是我长得还不够漂亮，否则你哪有空想其他的。 撩拨的话一句接一句，甄从云比雅琪还能放得开，若是雅琪，林叔还可以有来有往，不落下风，但面对甄从云，他却不敢太过放肆，毕竟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这位甄家小姐不同于一般千金那般好糊弄，反倒会让人一不小心就落了他挖的坑。见林叔反应平平，甄从云笑了一下，似乎猜到他的心思。 你是不是被我坑怕了？你放心呀，今天我是听说你生病了，特意来探望你的，这是送给你的小小心意，万物嫌弃。 甄从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绒面首饰盒，放在床边柜上，见过探病送花送吃的，没见过送首饰盒的。 甄小姐送的礼物肯定很贵重，我可不敢收，您还是拿回去吧，今日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 我送出的礼物从来不收回，你不喜欢等我走了扔了就是，不用告诉了。还有我之前与你结识是觉得你很有趣，不像那些人碍于我的身份动辄诚惶诚恐，但今天怎么看你生了一场病，也变得拘束不好玩了。 他嘴角下垂时别有一番与平时不同的阴冷意味。林叔见过甄从云的父亲，远远看过一眼，原本以为甄从云像母亲，但如今看来 倒也与其父有所神似，但林叔不以为意，依旧嬉笑如常。 您也知道我生病了，这生病哪里还能好玩的起来啊，对吧？不如等我病好了再去陪你好好玩。 好是好，不过今天我来看你，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消息的。我把你当作好朋友，所以这消息我第一个告诉你。 哎，可别，父母至亲，您先将消息告知高堂吧。 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想与他私奔，可是暂时还没办法，家里又催着我结婚，我只能想尽办法拖延。今日之后我只怕是要很忙的，没什么空来看你了。 我累了，我什么都听不见啊，什么都听不见，意识模糊，头晕眼花。 林叔闭上眼睛躺下，盖好被子，状若安详入眠。甄从云也不以为意，直接甩甩手做了一个拜拜的动作，就拎着包走了。 好吧，那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一开门，外头闪光灯频频亮起，竟有好几个记者候在外头，探头探脑，还想将相机递进来。 哎，出来了，出来了，甄小姐，能不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你们要问什么？ 请问甄小姐，您的婚期将近，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不喜欢这桩婚事，那都是我父母安排的，所以对婚礼我没什么好说的。 甄小姐，您今日怎么会突然来这间医院探病？请问病房里的人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病房里住的是我喜欢的人，我当然要来看他。 不是，怎么我就…… 林叔特别想冲出去解释两句，可他不能，否则甄从云无论如何都能将谎言发展为众所皆知的恋情。他更不能直接对着记者说甄从云喜欢的另有其人，因为他连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晓，这些话说出来也就没有意义。林叔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女人会这么疯狂，早就约了记者埋伏在外面，上一秒还和他说喜欢有妇之夫，下一秒就对着记者胡说八道。记者们果然骚动起来，纷纷追问林叔的身份。 甄小姐，您说您有喜欢的人了，那您未婚夫怎么办呀？ 请问病房里是不是上次跟你一起跳舞的那个人啊？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请你们让开。 甄小姐 、好了好了，这里是医院，不能拍照，请你们离开，不要打扰病人休息。 护士小姐，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病房里到底是谁啊？ 无可奉告，你们再不离开我就报警了。 甄从云丢下两句似是而非的话就飘然而去，留下几名蠢蠢欲动的记者很想冲进来找林叔，幸而护士及时赶到将人驱离。林叔活生生被搅出一身冷汗。生日舞会之后，甄从云和林叔没有联系，外人关注的才见少了。现在甄从云再弄这么一出，只会再度将别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报道一刊载，谁也不会相信林叔和甄从云之间实在连熟人都谈不上。甄从云到底想干什么？莫名其妙跑来看他，又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如果甄从云仅仅是想拿林叔当烟雾弹，那现在无疑是成功了。明日大小报章想必都会将甄小姐不喜家中定下的婚姻，意中人另有其人的消息刊登出来，遍布大街小巷，所有人也都会好奇甄小姐喜欢的林叔到底是何方神圣。林叔现在有点后悔了，早知道这个女人这么麻烦，当初岳定堂让她去敷衍甄小姐时，她就应该找个借口推掉，没有接触也就不会有开始，更不会有接下来的这一系列后患。难怪岳定堂对跟甄小姐联姻半点不感兴趣，谁摊上这么个女人还能快活得起来吗？不过也不一定，总有些男的不知死活，对越难征服的女人就越有征服欲。林叔一面胡思乱想，一面不经意地瞥及床头柜，那里正放着一个首饰盒，是甄从云带来的礼物。林叔缓缓伸手过去，将盒子攥在手中，想打开又犹豫。他总感觉自己手里拿的是潘多拉魔盒，一不小心就会放出妖魔鬼怪。毕竟甄从云带来的东西实在没法令人不谨慎。手指捏住盒盖，缓缓往上翻。 刚打开一条缝，病房门被推开，林叔吓了一跳，差点将盒子扔到地上。进来的不是甄从云，也不是岳定堂，而是江河。今天真是见了鬼了，不速之客一个比一个意想不到。 江先生，你来做什么？ 我来探病。怎么，你好像不太欢迎我？ 怎么会？不过别人探病总要带礼物吧？你说你这两手空空，好像不是来探病的。 有道理，来得匆忙，失望了。 江河想了想，从兜里摸出一小沓美金放在桌上。 不成敬意，将就收下吧。 嘿，够爽快。 无事不登三宝殿，林叔还是不相信江河专门为了探病而来，但对方没有先开口，林叔也就不问。江河在病房内走了一圈，踱步到窗边，半身隐在窗帘后面往楼下看。林叔觉得江河的举动里时常可以窥见他的一些习惯和过往的刀光剑影，譬如正常人站在窗边只会落落大方地看，绝不会这样半隐半显，随时准备藏起身形，敌明我暗，方便伏击。只有经常在刀口舔血，习惯了暗夜里潜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警惕。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